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8月14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7，七夕节。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国务院举行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卫健委修订防护指南，全国疫情风险总体可控。 北京交通行业强化疫情防控措施，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充足。 推动城乡融合，北京“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近日印发。 疫情防控，多家老字号开通线上渠道，推出七夕甜蜜菜。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昨天下午召开，国家卫健委对相关防护指南内容进行修订，防护要求由原来的65类增加到85类。 重点场所和单位方面共增加了10类，包括对码头、口岸、棋牌室、临时安置点等场所在健康监测、疫苗接种、核酸检测、清洁消毒和应急处置等方面提出强化要求。 重点人群方面共增加了10类，主要强化了航班保洁人员、机场司机、公安辅警、装卸工人等机场工作人群的卫生防护要求。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介绍，截至昨天0点，全国共有18个省、48个市本土累计报告病例超过1282例。 在发生疫情的48个城市中，有36个城市已经超过5天没有新增感染报告，全国疫情风险总体可控，全国层面发生大规模疫情的风险较小。 另据介绍，全国目前现有中高风险地区156个，本轮疫情面临短时间内多元多点发生的复杂局面。截至8月12号，全国累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7亿7704万6000人。 当前防疫的主要任务是强化外防输入，落实高风险人员封闭管理、高风险环境和物品消杀等措施，加强风险人群区域协查、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坚决彻底做好重点人员的集中隔离。 昨天的发布会还强调，社区作为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在应对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的变异毒株德尔塔时，要更加突出以快打快。 目前北京对高风险人群的集中隔离已经提速到8小时，这意味着在确定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后，社区和密接者取得联系、入户流调、环境采样、运输车辆闭环移送等工作都在8小时内完成。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9场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市交通委、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交通行业强化疫情防控措施，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充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针对本轮疫情中确诊病例乘坐公共交通的情况，市交通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荣军表示，通过追溯行程轨迹，梳理出涉及本市轨道交通4条线路、7个车站，相关部门立即对相关车站进行了全面消杀。 交通行业一线员工进一步加密核酸检测频次，地面公交一线员工每2周做一次核酸检测，轨道交通全路网的一线员工每周做一次核酸检测，出租汽车和网约车的从业人员原则上是按照每10天做一次核酸检测。 从8月5号开始，地铁天宫院、新宫、蒲黄榆等37座车站在早高峰期间适时采取站外限流措施，7条跨省公交线路陆续采取停驶或区间运营的临时措施，网约车平台和相关信息服务平台不能向没有接种疫苗的网约车司机派单。本轮疫情爆发以来，百姓关注度比较高的肉蛋菜货源十分充足。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存说， 猪肉批发价格继续震荡下行，鸡蛋价格呈现季节性上涨，每日蔬菜库存量达到当日销售量的 1.5 到2倍，确保蔬菜供应不因突发管控而中断。 目前供应首都生产生活的车辆进京绿色通道已经打开， 我们还组织了十几家供应企业，准备了300多辆直通车，可以随时驰援供应受影响的风控小区，确保供应不中断。 北京海淀风控小区日前经过第四轮核酸检测，结果全都是阴性。昨天零点，除国兴家园以外，五号院小区等五个风控小区解除封闭管控，小区居民实行7天健康监测，国兴家园继续实行风控管理21天。 小区封控导致部分家庭无法相聚，解除时恰逢农历七夕节前夕，居民赵女士收到了丈夫送的榴莲，岁月静好来之不易，街道社区居民继续相互鼓励，共同守护健康生活环境。 市财政局新闻发言人韩杰昨天针对2020年市级政府决算公开有关情况答记者问，应对疫情冲击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2020年本市新增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涉及地方级收入近1800亿元。 市财政坚决落实国家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相关税费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疫情防控中，环京粮食物流圈的建设对于居民日常生活保障尤为关键。接下来关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近日印发， 预计到2025年，本市蔬菜自给率将提升到20%以上，实现猪肉自给率达10%，并将加快环京4小时粮食物流圈建设。 本市将严守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和166万亩耕地保有量底线，全面实施田场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规划指出，本市将加快构建现代农业品流通体系，建设40个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提升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能力。 本市全力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等重大活动的农产品供应，到2025年，全市生鲜农产品冷链流通率提升到50%。 十四五时期，本市将建设农业中关村，预计到2025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7%。 本市将聚焦有创新基础的玉米、小麦、蔬菜、种猪、蛋鸡、奶牛、北京鸭、桃、乡土树种等优势物种，选育推广一批都市精品子种和林木良种。 北京将持续打造密云农业、硅水农耕、苹果大桃、大兴西瓜、房山磨盘市等区域农业公共品牌。 延庆、密云、怀柔等区将推进建设绿色有机农业产业区，建设一批规模适度、生产集约、效益明显的家庭农场。 规划还指出，到2025年，预计本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达到4000万人次，经营收入达到50亿元。 本市将深入发掘农业农村多种功能和价值，创造更多就业增收机会。预计到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4:1，实现全市就业、农村劳动力基本纳入城镇职工保险体系。 十四五时期，本市将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农村延伸，以每1000名服务人口至少配置1名乡村医生为标准，统筹配给补充乡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此外，还分类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预计到2025年，每个区改造1至2所集中接收特困老人的3星级敬老院，建成不少于1000个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 今天是七夕，被人们认为是中国本土情人节之一。京城老字号为此推出甜蜜菜，主打祝福和表白。为防控疫情，多家餐厅开通外卖、群接龙等线上渠道，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老字号砂锅居的金牌冷荤师傅制作一批糖衣玫瑰作为七夕礼物，峨眉酒家由中国烹饪大师推出一道特制的甜蜜菠萝虾球，虾球状如玫瑰，菠萝的金色象征爱情盛典，百合送上美好祝福。曲儿酒楼为七夕带来成双成对的鸳鸯鱼头和寓意相思的湖南白丝瓜等菜品，助攻食客借菜表白。 不少京城老字号推出七夕套餐，又一顺推出七夕版的鸳鸯火锅套餐，三百年名店烤肉碗推出包括玫瑰虾球等在内的七夕套餐，烤肉季的师傅用豌豆黄和小豆糕拼出了心形，代表心心相印。七夕菜品的主打口味多为酸甜，包括同和居的名菜三不沾、同春园饭店的椰香红豆糕、汇丰门町肉饼店的糖醋里脊等。为防控疫情，尽量减少聚集和排队，多家餐饮门店在节日节期到来时开通外卖和线上团购。北京华天旗下同和居、同春园等餐厅都开通了群团购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群接龙预订菜品，店里会按照顾客需求进行打包自提或者送货上门。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今天是七夕，牛郎和织女鹊桥相会是古人对茫茫星空的浪漫想象。专家解释，牛郎星、织女星是两颗恒星，距离约为16光年。假设牛郎给织女打电话，对方要16年后才能听到。 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旁边是天津四星，是传说天帝过银河的渡口，因此得名天津。 天津四星和牛郎星、织女星在夏夜的天空中构成一个三角形，被称作夏季大三角，易于观测，因此也成为夏季星空的标志。 近年来，互联网婚恋交友增多，相关诈骗也呈现高发态势。北京海淀法院选取近三年审结的婚恋交友诈骗典型案例进行解析，并提出法官建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在近日一审判决已生效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团伙王某某、刘某某、熊某某等人注册公司，选取刚成年的徐某做主播当门面，再由其他同伙在社交软件上假扮主播，借交友谈恋爱的方式骗取打赏钱款。北京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吕海飞法官介绍了这类直播诈骗的话术五步法。 第一步，将主播身份定位于家庭条件良好、因遭受感情背叛受挫的弱小女性。第二步，通过一些交友软件主动添加好友。第三步，对被害人进行筛选。第四步，通过4天与客户来加深感情。第五步，刺激消费。 自2019年7月2号到同年8月8号，30多天里，该团伙通过这种方式共骗取多名被害人钱款，达到人民币31万多元。 被告人王某某等5人均已构成诈骗罪，分别判处2年6个月至6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 据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徐进介绍， 除了专门的婚恋社交网络之外，各种附带社交功能、社交属性的软件也逐渐成为滋生婚恋交友诈骗犯罪的原生地。审查监管不严格、审核制度不完备、被害人自我防范意识较弱等因素，促成了婚恋交友诈骗的高发态势。 吕海飞提示， 擦亮双眼，分辨内容低劣的直播，并坚决抵制，也不要基于虚荣心进行激情打赏。如不幸遇到犯罪行为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媒体素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大兴区为老人举办简单纪念仪式，金婚爱情感动年轻人。 北京青年报报道，西城关闭辖区内所有歌舞娱乐场所和网吧。 新华社消息，疫情防控不力，江苏扬州4名领导干部被处理。 人民日报关注，外交部举办新冠病毒溯源问题驻华使节吹风会，坚决反对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关注，2020年本市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000亿元。 早晨7点30分开始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全国疫情可控，措施到位，12到17岁青少年疫苗接种工作将怎样开展？ 当前世界供应链中芯片短缺现象仍在不断加剧，刚刚过去的7月，芯片交货期比上月又增加了8天以上，周期达到20.2周。央视财经报道，缺芯不是炒芯的理由，芯片短缺为何愈演愈烈？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今天是七夕，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七夕成了象征爱情的节日，但是通往爱情的道路也许并不那么顺利，采用不当方式追求意中人可能会犯法。 恋爱期间赠予的财物分手后能要回来吗？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老字号七夕经营巧构思，民政部门七夕节婚姻登记防疫提示，一周演出信息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戴口罩的新版指引，公众除了在密闭场所需要戴口罩外，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剧场和公园等室外场所时，也要佩戴口罩。 建议公众日常配备一些高级别口罩，当家人出现鼻咽不适、咳嗽、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到医院就诊时佩戴。 此外，三类重点职业人群，包括境外输入和污染传播高风险岗位人员、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和公共场所服务人员，要佩戴更高防护级别的口罩。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摄氏度。今天白天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有全市性雷阵雨，周日依然有明显降雨。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雷阵雨频繁，再加上前期雨水较多，山区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周末出游时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摄氏度。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13，明天早晨的升旗时间为5:26。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赵龙、滕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 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1000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好，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在建公园绿地里藏着坟地，是迁移还是深埋？如何处理？周边居民期待相关部门推进解决。 两边就经常会有老人啊、小孩啊走走过过的，这个挺不得劲儿吧。 网传华尔街英语下周宣布破产，消费者担心十几万学费无法退回，他们应该怎样维权？ 你像现在宣布破产了，钱估计更不难，不容易退吧。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刘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家旁边马上要建成公园了，本来是高兴事儿，但公园的绿地面上分散着几个坟包，自家小区现在既是远景房又是坟景房，这让他很是郁闷。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一墙之隔，某一天突然，哎，这怎么起了几个土包？他们有的时候还会来上坟。 刘先生家在海淀区2里庄小区，整个小区共33栋楼，他所在的22号楼位于小区的最东侧，与即将建成的滨水公园仅隔了一堵墙。滨水公园建成后，2里庄小区居民的生活会更加方便，周边的公共空间也能提升。但现在小区公园绿地里的6座散坟成了周边居民的一块心病， 刘先生说， 以前呢，这边墙外头它其实就是一片绿地嘛，哈，平常也少人过，所以也就没有说什么。因为在中国是食者为大呀。现在它辟成公园了，两边就经常会有老人啊、小孩啊走走过过的，这个挺不得劲儿吧。 其实从前刘先生每次经过楼道的窗户向外看，就能看到凸起的几座散坟。那时候刘先生觉得对周边居民生活没有太大影响，但现在随着小月河滨水公共空间提升项目的实施，这几个坟包所在的地方也被划进了滨水公园规划的区域内。刘先生觉得这个问题是时候解决了。 因为原来只是对住的这个楼的人不好，那我们其实从大局来讲无所谓了。现在是其实对埋的那人也不好。中国人死去的人讲究一个安息，你现在他这个位置又那么嘈杂，怎么能安息呢？那变成公园了，老人带小孩遛弯肯定往那儿走。将来假如说他们知道的话，你想肯定会有些想法吧。 8月10号上午，记者来到了二里庄小区东侧小月河西侧的滨水公园。刘先生所说的散坟呈南北向分布，靠近公园南区的西侧围墙，这面墙也正是二里庄小区的东围墙。散坟旁边就是公园的步道。记者看到，目前坟包周围插着树桩，用黄白相间的警戒带围了起来。滨水公园目前还在施工中，没有对外开放。后续会如何处理？记者询问现场施工的工人，一位工人告诉记者：“ 不知道政府怎么处理，反正散在那里就是不种树呗。” 另一名施工工人告诉记者，之所以把坟包都围起来，先不种树，是因为坟主的家属曾经找到施工队。 这个那个是后来找到的，人家主人不在家，后来出去了回来了，说我家主不在这儿的，叫你不能动你就不要动，一动就麻烦。 记者随后向二里庄小区所在的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之前居民跟我们也反映过这个事儿，街道也找过园林局，其实园林局说首先我们就联系上一个坟主，人家说了不挪，其次别的坟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家的，没法联系人家，但是我们又不敢给人家评，你要评了的话就是事儿，以后找我们就很麻烦，然后这事儿就搁这儿了。 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又联系到属地学院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要迁坟的话呢，很可能涉及到民政啊方方面面的情况，可能他还是要有一个程序，这个坟到底属于谁家的，是吧，可能还得进行了解，这个后续的工作怎么来办，可能还得公园来开展一些相关的工作。 按照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建议，记者又致电海淀区民政局民政科和海淀区园林局建设科了解情况。海淀区民政局民政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有市民反映这个问题以后，按照接触去办已经转办给责任单位了，具体下一步的推进应该是由责任单位来共同推进的。这个林地经过街道核实，这个是属于区园林局的全范围，散坟的整治从北京市到海淀区一直以来都有工作原则的，相当于就是谁的家出问题了，那么谁去啊，那他们 而对于滨水公园的散坟问题，海淀区园林局建设科的工作人员表示， 就是知道有这么个事儿，我们那边也是本着积极解决这个事儿，再去走这个事儿，好，但是具体不是我负责的。 随后，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了解具体情况后会给出答复，但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相关回复。1997年，我国颁布《殡葬管理条例》，其中第10条明文规定，禁止在耕地、林地、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和文物保护区等地建造坟墓。条例指出，前款规定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那么，二里庄小区东侧滨水公园内散坟如何处理呢？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追踪报道。 有媒体报道称，国内著名成人英语培训机构华尔街英语将于下周正式宣布破产。新闻热线8月13号刚刚报道，市民马女士反映，华尔街英语因续学合同不能退费为由，拒绝学员的退费要求。马女士13号再次联系到记者表示，看到新闻，学员们都很担心，如果华尔街英语启动了破产程序，自己的高额学费就更加难以退回。 开始是老师跟我们学员说的，然后我们就建了一个群，他们员工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也拖欠他们3个月的工资呢，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解决，光北京的就已经好几百个人了，都没有人给回信儿。你像现在宣布破产了，钱估计更不容易退了。 在马女士看来，华尔街英语经营危机早有端倪。 其实不是突然，你像我们那阵儿不是要给我们换中心嘛，然后我们就觉得不太靠谱了，然后我们就立马就申请退款了，那阵儿就已经觉得要干不下去了。但是那阵儿就是他们的老师还忽悠我们交钱什么的。 记者在一个名为华尔街英语权益群的微信群中看到，已经有1000多人填写用于后续维权的华尔街英语学习人员名单，大家都很关注后续应该怎样维权。记者多次拨打华尔街英语客服电话，都没有人接听。由于北京华尔街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市朝阳区，记者联系到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建外街道市场所，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也接到这个大概的情况了，就是说啊，现在他这个北京正在宣布破产当中，在他破产前，您尽量使用北京移动微法院先通过线上立案，先不让他走这个破产程序。第二呢，可以拨打021-12345向当地职能部门投诉人上海总公司。 随后记者拨打了法律援助中心咨询热线12348，工作人员表示， 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这边打电话进行投诉，看他们能够协调沟通一下，如果要是实在还是不行的话，只能向法院起诉。 起诉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需要走一个什么流程呢？ 起诉状，然后就是当时签订那个合同，合同的复印件，包括打款凭证。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高级合伙人葛友山认为，华尔街英语应该正面临重大的经营危机，如果具备破产条件，法院审核后应该会启动破产程序。 可能是他经营过程当中有其他的重大债务偿还不了，就是资不抵债了，那么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来说，他可以申请进入到破产程序，法院会进行基本审核。你比如说他的债权多少，债务有多少，资产有多少，如果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确实属于具备破产条件，那法院一般会进行受理。 在葛友山律师看来，消费者目前应该先争取通过消费者协会调解或法院起诉等途径解除培训合同，一旦华尔街英语启动破产程序，就只能通过向法院申报债权的手段维护权益。 他所谓的申请破产，他因为还没有进入正式的进入破产程序，那么在这之前呢，他可能会偿还一部分债务，你比如说这种小额的交付的学费应该能不能优先的退还，这里面先去争取看能不能先解除这个培训合同，把这个费用退回来。协商不成的话，如果真正启动了破产程序，那就可能要去申报债权了，程序上相对是复杂一点。 记者已将相关情况反馈给市民马女士，发稿前马女士回复记者称，华尔街英语表示不接受相关调解，此事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